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二十集，橙子觉得尽管这样还是痛，那痛偏又被心中的郁闷放大了数倍，眼泪就无声地流了出来，浸湿了枕头。龙三听到他压抑的抽泣，手停了一下，怔怔地呆了一会儿，又接着揉捏。擦完了药，离替他盖好被子，自己去洗去身上的脏污，换上他的小熊睡衣，却又走了进来，俯身问道：恶伯。橙子摇了摇头，没有睁开眼睛。龙三静静地立在床边，没有离开。橙子想让他出去，却一点也不想说话，只是翻了一个身，用背脊对着他，用身体语言表明自己没有交流的兴趣。身后却突然一暖，离居然上了床，隔着被子伸手抱住了他。橙子吃了一惊，脊背一僵，胳膊肘一抬，就想将他给倒下床去，却蹭到了伤口，一阵剧痛掠过，手臂完全脱力，只能沙哑着嗓子抗议： 你给我 滚开。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，龙三就已经将自己柔软的头发抵在了橙子的后颈。对不起，一句低低的道歉飘进了橙子的耳朵里。他的心中突然酸痛无比，没错，他是在生龙三的气，怨恨他赖在自己家里不走，使得一成误会，怨恨他丢掉小壳，使他与一成唯一的特殊联系断掉。他一度觉得这一切都要怪龙三，都是因为这个家伙。可是那只小乌龟究竟有多么重要，使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进到黑暗的下水道，拼了命地寻找。自己其实不光是在找小壳，而是绝望地要抓住一场失败暗恋的尾巴。他不得不承认，他与逸晨之间本就什么也没有，即使没有离的出现，对自己来说逸晨也是远不可及的星辰。离是虐待了一只乌龟，除此之外他根本就没有破坏掉什么，因为实际上没有东西可供破坏。只是橙子不想承认，一厢情愿地做着美梦，而吵醒他美梦的人就成了他怨恨的对象。离的拥抱充满愧疚和悔意，隔了被子也能感觉到他深深的伤心。橙子忽然明白了自己的残忍，他疯狂的举动，他自暴自弃似的不顾安危，他的伤口，他的绝望哭泣，他把所有本该自己承担的痛苦变成利器，不顾一切的伤害了离。就像得不到玩具的小孩，愤怒的大哭着厮打身边的人，好像全世界都欠他的一样。其实橙子明白，那都不是龙三的错，不是他的错。想到这里，身体里的力气仿佛被全部抽离，一道泪水顺着眼角流下，还没有滴到枕头上就沉沉地睡去了。睡到半夜，忽然感觉身上一阵热一阵冷，不由把身子紧紧地蜷起来，努力地裹紧被子，却还是忍不住发抖，头也痛得要炸开一样，浑身难受，不由地呻吟起来。紧贴在身后的人动了一下，接着一只微凉的手掌抚上了橙子的额头。他嘤咛一声，脸就像那只手想得到更多的凉爽。离忽然坐了起来。 啊，你发烧了？ 他有些慌乱。 怎么办？啊，对了，医院，人类有医院可以治病的。 他拿被子将橙子裹了一裹，低声哄道： 橙子，我送你去医院。 橙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看着离的脸，模糊地问道： 啊，什么？ 你生病了， 送你去医院。说着就想连人带被子抱起来。橙子神志稍微清醒了一些，连忙按住了他的手。 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可能是感冒了，吃点药就好了。你去把药箱拿过来。 李跑去拿来药箱，翻了一通，却搞不清楚各种药的用途。橙子硬撑着坐起来，从里面挑出了感冒药。李端来水为他吃下，橙子又一头栽回了枕头上。李守在他身边，有些手足无措的，又是担心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橙子被灯光晃得头疼，闭着眼含糊地说道， 啊，关灯，我想睡觉。 李慌忙地关了灯，又呆呆地站在床前，不知做什么好，却见橙子的手朝了那边划拉了一下，似乎想抓什么东西。离下意识接住了，他的手很烫。 嗯，背好冷啊。 橙子哼哼地说着，可是唯一的一条被子已经裹在他身上了。离没有犹豫，握到他身边，像方才一样隔住被子抱住他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橙子不再是拿脊背对着他，而是面向他蜷着，努力地钻到他的怀里去，以求更暖和一些。两只小手却全部伸进他的小熊睡衣的领口，不客气地紧紧贴着他的锁骨，以汲取那不凉不热很宜人的体温。那一夜离隔一会儿就探一下他额头，看烧退了没有。离根本就没有睡着，直到天快亮了，橙子的烧也退下去了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沉沉睡去。所以是橙子先醒来的。他的眼睛一睁开，就看到离肌肤细腻的脖子，自己的额头几乎抵在离的下巴上。抬眼看去，离的眉头隐隐锁了一丝担忧，似乎睡得不够安稳。接下来橙子发现自己的双手很不正常的状态，他很强势地钻进了离的睡衣领子，放肆地贴着他的肌肤，手心感到滑嫩的触感，两只手的表情透着贪得无厌。更糟的是，自己的左脚居然伸出被子伸进了离的两只大腿之间，很温暖很舒适地被夹着。这个状态怎么看都是自己很主动很放肆啊。唉，都怪这该死的发烧。悄悄缩回自己的爪子，再小心地从他的腿间往外抽脚的时候，离像是被惊到了一般，忽地爬了起来，伸手去摸橙子的脸，迷迷瞪瞪地问， 怎么了，不舒服吗？ 没有，挺好的。 橙子赶忙说道。离的手却停在他的脸颊，睁大眼睛不放心地看着他，拇指轻轻滑动一下抚过。看着龙三一夜之间仿佛消瘦了一些的脸庞，橙子居然不忍心推开他的手，只好顺势低了一下头，不着痕迹地躲开。 哎呀，真的没事了。 忽然想起天色已大亮，赶紧看向钟表，10点了，他惊呼一声， 迟到了。 橙子就想往床下跳，被离一把按住。哎，你想单脚跳着去上班啊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子驾到里面陈的配音演员蝎子来来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快来转发点赞评论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